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好，翻到第三节，咁啊，头先又好似得过下，咁跟住中间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又有 fans 反应咧，又唔得啦。咁希望佢听完到第三节之后咧，就睇下个 audio 仲有冇问题。佢话个 stereo。系唔得就真系要 archive 啦，因为头先阿 Sam 哥喺出边咧都搞咗好耐噶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尽量俾啲意见反映下。嚟到第三次，其实要讲嘅就系讲好多人都咩啊？ 卡夫卡 系咯， 咁系咪要邀请入嚟？ 唔系唔好啊！ 哦，唔好唔好。唔好讲，系啦。咁咧就嚟到第三次要讲选举啦，因为点解要讲选举咧？基本上上次即系。偷刘墉嘅光咧，咁其实嗰晚见到好多网友都话有即系听我同阿 Donna 同阿 Chris 嘅节目啦，咁就其实佢都好想系啊，你见我咁正经，我似吹水咩？ 似 啊， 唔知系边个真？ 你一净系劲多啦，英雄 嗱你口实实， 唔系你嗰晚咪有个同学，嗰晚咪有个同学打牌嘅，佢叫英雄啊嘛，嗰个就已经话。 冇打牌啊！ 呢啲人真系，人哋坐落已经抌咗一张红三鱼喺度，打几铺呀？呢啲人渣嚟啊！ 早讲，唔打钱就赢，一打钱就输咗我廿蚊。 睇你啦， 廿蚊啫，豪俾佢啦。 咪真系有好多人关心选举嘅咧，就真系好想听一下，即系所谓喺网台做节目嘅点睇呢个选举。咁其实嗰日都同刘墉又倾到少少，系嘛？唔系话好大嘅 insight， 但系一句我系非常之同意。我系好耐之前已经讲咗噶。我嘅说法就系话，任何一个关于选举嘅评论喺而家 project 九月四号之后，边个赢边个输，我觉得都系好肤浅嘅，因为你唔好 expect 九月之前。九月四号之前完全冇嘢发生，而冇嘢影响到投票嘅人嘅选举嘅方向嘘策略。 咪整多单鱼蛋革命。 咁不嬲都系话政治呢样嘢， 一日都嫌长咯。 所以我觉得真系你要好认真咁话，边个有几多票啊？跌翻几多票出嚟啊？七折佢都赢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唔系咁讲嘅。正如啱啱出咗所谓叫嗰个叫咩乜头啊？港大嘅民调咧，啱而家开始出咗 rolling 咧，发觉有啲人嘅支持度系比一般公众认知为差。好坦白讲，即系譬如万必啊，譬如刘家雄啊，咁其实嗰啲 percentage 系好低嘅。但系如果 有啲就比一般嘅公众嘅认知系 高 好多， 例如黄维基啦，呢个系出奇地高。 唔系啊，李子敬佢排第二， 系咯， 西门市啊真 吓得我。 李子敬我 嗰啲我真系唔系好识分析而家，因为第一你个 rolling 啱啱开始咧个 percentage 有啲我知道会高嘅，但系我唔知道会高到咁咯， 系啦， 楼嗰啲咧 系高到咁， 哇，即系。即系哇顶啊！ 唔系 Elvin 都高到一条街啊！ 系啦 ，Elvin 都高， 我都觉得即系可能我自己有啲 bias， 我觉得都话 OK 啊。 梁天琪高啊， 叶柳嗰啲哇， 梁天琪高噶， 梁天琪高， 梁天琪高噶。 咁譬如新东咧，系咪开始分析噶啦？ 系啊。 譬如新东咧，譬如我 唔系一个认真嘅分析，我哋系吹下水啫。 我哋都有讲咧， 我唔想俾人觉得我系真系好认真咁讲嘅。 好认真噶 ，OK。 譬如 Elvin 系廿几个 percent 啊，喂，佢真系求其排个第二都入噶，可能。 嗯， 虽然佢即系邀请我排， 又讲呢啲嘢啦。 唔系，跟住咧，即系我哋就讲下，系咪应该真系排一个 呢个绝对白痴嘅谂法。 你讲， 即系整个咩 ？No offence， 梦幻组合嗰啲 系，即系 No offence，No offence。我嘅比喻就 系 话，从前喺香港，你只有两个选择，一系食西餐，一系食唐餐。OK， 即系等于以前投票，你就系识分，喂，究竟泛民光谱嘅，可能净系得一个民主党，你可以拣嘅啫。因为以前冇政党冇十分得咁细嘛，哦，你支持建制嘅一定系民建联，咁慢慢开始民建联嗰边有工联会啦，又或者开始有叶柳呢啲咁嘅，话唔知系边个政治光谱嘅人啦，你就慢慢喺两边政治光谱里边都有唔同嘅选择，喺泛民里边喺2016嘅选举更加多啦，由最右翼嘅激进，所谓叫本土派。直至到而家有啲人譬如即係划咗人民力量同社民連变咗做温和嘅政党啦。咁仲有传统嘅民主党啊、工党啊、咩公民党啊。个光谱里面咁多个选择，就係、是、去 tailor 俾所有泛民里面嘅人。如果你真係想好想去投你认为意见相近嘅人，你有一个 option 㗎嘛。即係话以前你就係话我想食西餐，不过呢锯扒就太 heavy 啦。哦，原来唔系，而家西餐有样嘢叫做意大利餐， 又或者叫法國餐，法國攞我食魚嘅，咁我咪唔使鋸扒咯。咁咪就滿足咗嗰樣嘅要求，就係話我食西餐，不過我唔鋸扒。你而家就係俾咗個法國餐個 option 佢嘛。而家你唔係，就係將所有西餐裏面嘅 book 翻埋同一間餐廳。如果你想西餐，行翻入呢間餐廳食啦。喂，咁仲唔係大白痴？原则上是这样 咯。他又说不认真的。 不是我 不知道。不是认 真的。仆街是被人抽情，被人抽情。真的被人抽情，真的仆街不是。真的真的真的 我跟不到这部分。 跟不到。 是啦。 什么可以简单一点 我想买杯咖啡喝。 我咪行开一阵。不是你真的譬如睇返你真的去到 21.6, 你拉屎嗰个都是 4.6。佢真係唔係即係嗱，我講 第一就呢個 percentage 就唔去到尾嘅 嗱，咁咪得你講真，你呢個民調 你去選嘅話，你 鄭家富都未出現啦，你呢個一定唔準啦。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譬如去到 21.6， 嗯， 佢真係會嘥，即係如果真係最後都係攞呢個咧，佢真係攞緊睇先，新中幾多萬？唔記得幾多萬票喎？whatever 啦，佢係嘥緊佢 五十幾。 五十几啊，佢要21.6%， 10万以上， 攞紧十几万票， 即系攞翻上次嘅三分二系嘛？ 但系其实嗰度系28,000啦，最后嗰个已经入噶咯，你系咪嘥晒先？系咪？譬如我举例，佢答可能，譬如我真系好想，譬如张超雄入咁啦，咁其实佢又好问噶嘛，咁譬如我系 Elvin 加 Arthur 一条名单，咁啱啱好就掟翻匀咯。 嗯，但系 4.9% 而家够唔够值啊？ 够， 唔系咯， 唔系即系我呢个啊咁样。 你或者揾过个例子，你头先笃我笃下咧，笃到林卓廷，林卓廷几个 percent 啊？睇睇佢， 佢都好似即系麻麻。 3.9咯， 系啦，林卓廷呢啲入唔到味噶，最好林卓廷。 嗱，我唔知 Elvin 你唔好话我帮民主党。嗱，民主党真系，譬如佢旧年 咁 样两 条名单，你一定拉死埋阿 Elvin 一定。 唉，是唔系即系我嘅諗法就係唔好嘥囉啲票。即係佢真係攞晒落去，佢真係可能八萬，唔好講十萬啦。八萬嘩，真係好似去年係 Audrey 攞7万几嘥咗3万。 你講新西，你講新西 係囉。 其實好。 唔係應該係點樣去諗下用 呢個咪 返先。 聰明選民嗰度。 策略選民。 要諗囉。 係囉。 唔係民心嗰句，我就真係覺得今屆呢都會有一個大嘅比例去留意戴耀廷做緊乜嘢嘅。如果嗱真係問我 project 呢個大嘅比例有幾多呢，如果講緊總投票率係百几万嘛，一百，如果我150万票咁计咧， 投票都300万系咪啊？泛民有百几万 啊？系啦，系啊，百几。如果百几万嘅20% 嘅人会理戴耀廷嘅 advice， 又或者佢嘅 proposal， 真系觉得聪明选民系一件事咧，我就真系 foresee 到咧，今届投票率咧喺6点以后先会。多得好緊要嘅， 同埋咧，我始終覺得 Elvin 咧，佢而家有少少之前嘅補選效應， 係啦 ，of course 啦，就係做咗一次啦， 已 經係 仲係即係記憶猶新。你慢慢成個嗰個競即係叫選舉咧，開始白熱化之後，再加埋你正話嗰樣嘢，即係啲聰明選民啊，戴耀廷做過嗰度啲嘢咧，咁我相信會掟翻雲好多嘅。所以而家呢個咧，我覺得就言之過早㗎啦， 係言之過早少少嘅。 所以咧變咗你攞得低嗰啲咧，我又覺得你唔需要喺呢個時候即刻亂咗陣腳。 係啦，咁所以你就唔需要而家考慮就係話攞得低嘅人同攞得高嘅人合咗一條名單，真係輸過一鋪㗎啦。嗰條咩新東200708嗰條咩鑽石名單啊，咪真係你名單裏面一個爭你就唔投㗎啦。 个钻石名单即系阿汤家华份嗰个，佢咪中咗3个咯，佢排咗6，唔知好6个7个， 咁咪就系咯， 系咯。 但系 去到王承志就冇咗咯，冇咯。 咁王承志系人嘅问题啊， 唔系咁你票真系唔够啊嘛，去到嗰个 moment。 咁咪就系咯，你系即系连建制派对今次嘅选情都系非常之保守。大概意思系点咧？佢连喺新西，佢真系可以好 aggressive 民建联出3席，佢都唔出2席。你就好明显知道，即系今届嘅选举咧，佢 project 嘅嘢一个金科玉律一定系铁定嘅，美籍嘅票数系大家都估唔到。呢个系我今日嘅分析，系到选举前嗰日都唔会变噶啦。唯一一样确定到就系话，美籍如果你系唔能够知道大概几多票可以入到嘅话咧。基本上大家對美籍都係冇信心，你對美籍都 calculate 唔到嘅話，你點樣去將呢個美籍加埋上投嗰類名單度，變成一直去參選？唔得囉，你配票個效果就會出唔到嚟囉。假設你係好似 dayback 返去2012年選舉，就係話覺得如果 建制派佢估三万票大概可以攞到一席嘅，咁即系话如果佢将九万票拆散到落三席度，三席都有三万票嘅话咧，佢就会揾入呢三席都会入到立法会啦。而 which is exactly 都系新西喺上次嘅情况。咁基本上建制派考虑就唔会考虑你泛民所谓叫余若薇扯到几多票走噶嘛，因为佢哋系做翻自己嘅 target， 三万票，我有三万票就入立法会。李永达输咗系因为佢唔到 target 咯。 但系两个加埋就到咯。 咁冇得讲噶，咁系你决定出两条队噶嘛？ 嗯， 咁所以今 年就太过癫嘅。你譬如你民主党系新东三条队、啊， 你要知道你嗰个时间嗰、那个环境，民主党系有19个议员系跌到而家得翻六七个。你系喺嗰个你系喺九三年开始慢慢跌跌到得而家噶嘛？咁所以你话出三条队又系出两条队，系咪好 aggressive？ 咁啊睇下点睇咯。 即系嗰年仲得嘅， 成个 landscape 就唔同晒。 系啦，你完全唔同啦，所以而家好稳阵咯。五条五个名单就五个名单。 啱啦，即系大家都讲出咗个重点啦，真系而家咧系个 landscape 唔同晒，而选民嘅要求系真系有唔同咗嘅。即係用翻我頭先一開始講嗰個情況，就係話其實以前咧 more or less 啲選民係想一啲議員幫佢將佢嘅意見帶入立法會，即係話佢喺 代議事啦， 係啦，喺議事嘅途中佢 raise 一個問題，佢將個選民想講嘢講咗出去，而呢個意見係俾政府接納嘅，又或者喺個條例上面有 amendment 修改咗嘅，咁呢個真真正正係將選民嘅聲音帶入議會。以前係做一樣咁嘅嘢嘅， 而家都仲有，不過咧多咗好多咧。就是想将嗰个抗争点样延续落去，呢一样嘢咧就摆落去 議會。即系觉得政政已经都冇鬼用噶啦，已经。 事实上系你根本上你大家睇到而家呢四年里边所有议案，有几可政府系真系会听泛民嘅意见咧？由政改开始已经系冇一样嘢会听泛民嘅意见。OK， 咁所以变咗你嘅意见系得唔到彰显嘅时候，咁你唯一一样嘢就系话，大家揽炒咯，玉石俱焚咯，系嘛？大家揽炒 呢样嘢，其实讲到最尾都系政府自己都有责任。 Of course， 梗系呢个。 始作俑者啦， 系啦。咁你既然就系话，我系唔需要一啲代议事将我声音带入立法会。咁 sorry 啦，我带入立法会嘅就将会唔系意见咁简单， 托答佢得啦。 Exactly， 其实好多机会咧系可以制造一个有建设性嘅反对派，但系次次都系要将呢个有建设性嘅反对派逼到去一个绝路。 其实已经制造咗好多年噶啦，嗰个叫民主党。 咩啊？ 民主党都未够。 有建設性嘅反對派啊，咁而我認同嘅，你係我亦都係唔怕喺節目度講又好，寫 status 又好，我淨係講一句，如果係真係有啲唔藍唔綠，所謂叫中間保守嘅選民，佢係唔支持議會抗爭，你成個泛民光譜嘅支持者，係咪將呢班人踢過建制派算數？你唔係啊嘛，你係 好彩仲有民主黨。 我唔知呢个系嘅，系咪 compliment？ 我系可以一个好简单嘅即系个论述啫。你既然要吸纳呢啲选民，你就自然要俾一个较温和嘅 option 俾呢间选民去支持。That's it。咁但系问题就话呢啲人喺香港有几多咧？我呢一刻咧真系仲未知。但系喺香港系真系有呢啲人喺度咯。咁因为你需要呢啲人支持泛民光谱，泛民光谱先会有机会喺立法会议席里面攞多超过一半，又或者系你向住一半个 target 去走。所以你泛民光谱里边一定有民主党呢啲人。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 fair 嘅评论嚟嘅，所以你唔可以摒弃一啲佢支持温和路线嘅政党，甚至乎人。 阿妈女人。 点解我要咁讲？你觉得呢个网路上边系咪咁多系阿妈系女人嘅人咧？我就觉得唔系啦。即系正如我留一个 status， 你讲嘢系阿妈女人，我唔系话啲听众系啊。 我明白，但系我系讲我系 唔系？我觉得随住年龄一路褪咧，即系我谂。需要民主党嘅人系会少咗，都系中性啲嗰啲啊，即系我只会觉得啲人系会越嚟越激咯。 两睇啊吓， 不过你睇到譬如 嗱两睇啊吓，我 一啲政党你唔觉得所有都趋向咗本土嗰只啦咩？ 我 即系 好 depends on 网上嗰啲人嘅意见咩？ 我嘅解释系嗰班人多时间上 即系佢唔系面对真正嘅人群咩？ 我你嗱。等于2015区选有几多人攞拉布嚟作为一个亮点，觉得自己系人民力量嘅政绩，而喺地区选举里面宣传咧？ 冇 嘅。而你知道点解你唔攞呢样嘢嚟宣传啊？建制派都唔会攞剪布嚟宣传啦。点解啊？佢都摸唔到民情，究竟大部分人支持，因为反对拉布， 又或者大部分人反對啊，大部分人支持剪布。 你區議會你始終要翻翻民生， 咪咯，你地區嘅 嘢嘛。你呢樣嘢咧，你攞去立法會個選舉 咧，我記得有啲人出嚟 選舉有機會走出嚟嘅，我覺得 喺茂良喺茂黃國興就一定會， 起碼係 我明白 所謂嘅 支持拉布咯，黃國興 會將呢樣嘢攞出嚟其中一個。 我明，而家亦都多咗個取向係咁啦。係 咯， 我 覺得有啊。 咁如果呢個策略係成功嘅，咁點解劉家雄得 1.6%？ 其实咧，我想话好冇人识， 我真系 认识佢咯。 No offence， 我唔系话 particular 边一个人多定少，而系话嗰个人嘅选举策略成唔成功咧，唔多唔少喺个民调里边系会反映到嚟嘅。例如系边个叫成功咧？王维基就叫成功啦。点解我咁多好似喺度哔哩吧啦噏喺度咧？早排王维基参选，攻击得最犀利王维基嘅就系众战个即系嗰啲支持者。我唔明白点解觉得嗰啲人哇王维基对泛民嘅选情影响好大啊点。你问我你系要将呢个人划分佢系一个建制或者泛民 非建制已经好难话。 系啦即系佢系究竟一个非建制支持者定还是一个建制支持者。你如果真系要攞样咁样议员即系议员划分来套路王维基度，我已经唔知点讲。喺王维基嘅讲法就系话有两种人，一种就系支持 CY， 一种反 CY， 佢系反 CY 嘅人。 但佢支持代住先， 佢系佢支持代先，兼且反对最低工资，反对最高工时，好清楚呢样嘢。 呢一个 佢又又 exactly 又得嚟又，我都真系唔知咩。 咁咪即系证明你 踩晒咁多 exactly， 咁即系证明你唔可以用泛民同埋建制呢个 landscape 去套落呢个人嗰度咯。你如果要夹硬将呢个人分成泛民或者建制嘅话，佢就系唔落入你呢个 landscape 任何一点。咁你点解要攻击佢呢？我唔明白。 咁我又唔系话完全同意啦，因为始终即系嗱，当然啦，我哋呢个去翻咧，就系话点为之一个泛民，点为之嘅建制？ 非建制。 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基本嘅，就系话你系咪真系有一个好原则性咁样坚持一个即系民主咁样嘅一个基本嘅一个嘅嗰个要求。 咁个古仔又落到去，你要讨论呢个普选系一个咩性质嘅普选咯？喺而家呢一刻，大家都惊一样嘢，大家都想 A、B、C。咁我而家問你， 其實佢好矛盾嘅。佢一方面佢唔信任 CY， 佢想踢走佢；一方面佢又可以接受待住先。其實呢兩個中間，我覺得入面係有一個好唔內在嘅一個不協調。 我反為覺得， 咁佢係其實係針對人，唔係針對事喎，成個人。佢直頭係爭呢個一男子爭到出曬面。 因為你有待住先呢樣嘢嘅話咧，好似 CY 咁。 如果你用一個眼鏡去 ，OK， 係。如果你換一個思維去睇，換一個 mindset 去睇，佢係支持一個有競爭嘅選舉 ，OK。咁咩叫一个有竞争嘅选举，就按照住基本法，你只要符合行政长官选举里面嘅 basic requirement， 即係你係40岁以上，你係冇政党背景，你係攞够150个选举委员会嘅提名，你就可以入 100个 选举委员会嘅提名，你就可以入到门槛。呢一个就係选举规定㗎嘛。佢係支持一个符合选举规定嘅人去俾香港人揀啫。佢嘅眼光佢认为呢个系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That's why 呢个唔系阴点，所以佢觉得佢支持呢个选举系冇问题嘅。你如果用呢个思维去諗，佢就系一个泛民候选，即系一个泛民候选人嚟嘅。 你讲831嗰个框架， 佢系咪支持831嘅框架呢？佢系支持待遇先啫。 佢支持待遇先，咪即系等于 当831。 喺佢嘅思维嚟讲，即系应该 系矛盾啫。喂，咁人人都有选举权并选举权噶嘛？你做咩要整个831框架 框 住啫？我都唔明佢点谂嘅。请 教下你啦，嗱，即系有样嘢，即系有个 observation 系咁嘅。 咁可能系你啱嘅，系我可能帮佢帮得太出 名。 就系咯吓。 喂，就算我问阿 Benny 啊，我喂，到时如果真系王维基系最问嗰一个，咁雷霆救兵救唔救佢啊？咁喂，佢都答唔到，都唔知佢系建制定非建制。 咁我又可以，咁我可以啊，建制非建制。我觉得 Benny 系 因为你譬如。嗰度，譬如刘家雄同埋王维基都系大家拿住9%，咁你帮边个？ 咁选民自己拣噶啦 ，Benny 唔得拣啊！你都话你去到雷霆嗰度咧，你个10,000个人已经系攞晒落一个度，你先至救到佢啊！ 但系 Benny 你仲拣乜鬼啊，大佬？ 咁咪 咁。咁佢问我，我梗系刘家雄。 你系印证咗 Benny 咪一个幕后操盘人咯。如果佢有能力将啲票系禁制到边个，但系我所理解嘅， 到时唔需要你救。 咪佢已经入咗啦，系咪？ 当然啦，但系我 假设即系王维基， 我所理解嘅系 Benny 系抱一个 platform 出嚟，画一个实情俾大家听，边个最需要呢啲票，而你投唔投票俾嗰个人，系你自己嘅 mindset 嚟噶嘛？ 其实就系我哋嗱， 大家真係要 join Telegram， 你就會收到呢啲訊息。即係其實就係一個 Telegram 嘅 group 裏面你自己去決定㗎嘛。係 啦。 但我會 provide 啲資料俾你。 係啦。 於是乎阿 Ben， 即係我就問阿 Benny， 啊如果我到時我真係喺香港島啦，我面對一個咁嘅問題，即係我其實唔係叫佢俾指引，我就話咁其實我哋應該當佢係建制定非建制啫。即係如果啊王維基同埋即係王維基係 margin 啦。 佢未睇。 累唔累佢啊？ 睇唔透住暫時。 係啦，睇我就睇唔透啦。即係可能譬如王維基係十一咁樣，跟住劉家雄係九，其實你攞是第一個你都中㗎啦，踢到即係你攞曬落去一個就嗰個入囉。 咁我覺得睇王 晶。咁我哋係啦，咁係咪攞落去王維基定係攞落去劉 家雄嗰度呢？我心目中我嘅選擇就好清晰㗎啦。 我都係。 咁我都係。 喂，咁呢我想問返我就話個問題你問。 係。 我想話呢啦。縱至而家你見到佢哋嗰個民調出嚟嘅結果，其實真係 好差， 好差啦。咁但係呢樣嘢好難解釋到，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喺七一啊，喺啲籌款入面咧，其實佢哋收錢咧係喺嗰個吸水嘅能力好強嘅，即係喺泛民之中嚟講嘅話咧，佢哋絕對係數一數二嘅。咁但係點解佢吸票能力又咁差咧？嗱，呢個就係我嘅問題。 款唔係代表票嘅咩？ 係啦，即係中間，我覺得又唔係完全冇關係。個 popularity 呢個角度嚟睇， 我嘅諗法係咁。通常咧，如果我得一票，兩個候選人我都想支持佢，我得一票，我只可以投俾一個，而投唔到票嗰個咧，我就唯有揾啲 compensation， 個 compensation 就係錢。 喂，我呢個好反智啫，呢個 我唔知， 因為你捐嗰啲，你今日啲人捐錢俾佢好多，就係因為佢今日要選舉參選、啊。 你問我一百次都係咁嚇，即係真係可以同佢白頭到老結婚嗰個咧。 Raymond， 如果 Raymond 嘅老婆如果聽緊節目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如果你老公無啦啦買啲咩禮物俾你啊，諸如此類， 一定係 compensation， 一定係 compensation， 一定係百分之一千係 compensation， 真係鍾意你嘅人已經喺你度啦嘛，使乜 compensation 啫？真係要買啲乜嘢氹你嘅，呢、這個絕對係 compensation。 咁啊慘啦！ 我講一千次， 呢個係藉口咧，以後都唔使買嘢啦。 係，所以呢個係我策略。喂，而 which is 老實講，你投即係你知你俾錢落個箱度。即係譬如我啲朋友咁，佢七一有去遊行啦。問題就係佢見到社民連又入，佢見到人民力量又入， 你真 係佢見到民主黨又入，佢見到公民黨又入 嘛？ 係啊，你係見到即係有時入多入少咁解啫。咁你係咪證明到嗰個人投票係咪一定投俾呢啲政黨是打一個啫？佢得一票啫嘛。唯一一樣嘢 應該係是打一個啦。係 啦， 覺得真 係。咁問題就係話 咁，如果咁樣，如果籌款大家都係差唔多有咁多錢籌到，即係個數目差唔多都係咁上下嘅話，咁你呢個講法都通嘅。但問題而家就唔係啊嘛，有啲政黨好明顯，或者政黨嘅政團啦，佢哋嘅吸水能力係特別強嘅，有啲咧就真係好麻麻嘅喎，又 咁而事實上我都話嗰個民調處一出嚟嘅結果咧，我覺得而家真係唔可以作準嘅，一來個 sample 細，二來就係話所有 嗰、那個 係啊， 民主動力嗰、那個，民主動力嗰、那個， 咦，那個、你有你嘅份嘅喎。 你有冇 declare？ 我系执位啫，但系呢单嘢我冇参与嘅。 原来咁多千丝万缕嘅关 系，系啊，好多顶帽噶，你嗰时系何老师嘅顶啊。 但系事实上，我因为你选举工程点样叫白热化呢、嗯、你起码就系话，譬如你有啲政纲开始入咗屋啦，又或者有啲辩论出咗嚟，又或者而家枕住唔同嘅节目，网台又好，商台又好，其实都有啲唔同嘅节目邀请啲准候选人上去辩论嘅，而嗰啲嘢亦都我觉得会反映到喺个支持率上边咯，咁所以就系话而家至九月四号，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发生，真系冇人估到就系话你九月四号之前，会唔会有突然之间有一件事 trigger 到大家嘅心目中就系话，诶、哎、呢、這个人我唔支持得啦，我一定要支持另一个，嗯、即系例如咁啱咁巧，真系可能王维基系嘛，有个死亡之吻，阿爷系 endorse 佢呢个选举嘅，咁唔好意思啊，咁佢扑街咯，一定， 嗯、 真系嘅，咁但系你唔知呢个死亡之吻喺边个出现噶嘛，话唔定喺本土派。里面出现都唔顶 我。 喂，老实实，而家阿爷如果真系聪明嘅话咧，就一定会去搞王维基嘅，而系 阿爷帮我俾啦， 暗地里就好庆幸。 俾王维基去戒啲泛民， 梗系希望佢走出嚟，如果佢跑得出嚟嘅话咧，其实冇坏处。 我其实真系唔觉得王维基系一个泛民。即係你哋認為嗰種泛民光譜裏面， 其實佢係建制一個曾思歪嘅建制派咯， 唔係就係咯， 佢係一個香港 哇咁 pro 㗎 香港仔，佢好 pragmatic 嘅，好實在嘅， 維 基，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嗱，講真，我對佢，我淨話個批評啦，但係我其實我對佢啲人都好佩服嘅，其實 係。 系咯，佢都好支持佢一路即系以嚟搞，即系呢个香港 電視。即系呢啲 comment 咪 fair 咯，系啦， 系啦， 真 系 好 fair， 系 buy 佢好。 你唔好当佢泛民得啦， 落手落脚咁样， 网上买佢啲嘢， 一个生意出嚟。佢系一个 买佢土啊啲啊， 佢系一个咩咧？佢就系一个香港嘅一个 一个完全好正面嘅版本嘅特朗普， 香港人嘅 stereotype 佢唔系特朗普， 即系个 Trump 即系唔系，但系佢系好正面嘅，系一个凭自己实力， 系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 有创意， 即系一个狮子山下嘅香港人嘅 stereotype。 冇错啦，你会好容易即系同佢系有一种咁样嘅， 就好机会主义咯。 即系而且我都觉得即系其中一个解释点解王维基个支持率特别高嘅咧， 都系香港人啊嘛， 就系佢最早系抛咗个政纲出嚟嘅，即系起码唔系政纲都好，系一个政治愿景啊。 嗰个仲唔系政纲几万字 啊？我系知个政纲 边个帮佢教嘅，因为 佢成 team 人噶啦， 梗系佢真系请教人帮佢做啦。 时薪32.5啊！ 所以我真系认为，如果佢支持率高嘅话咧，呢、這个政纲系对佢有个正面嘅作用噶嘛？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见到呢一样嘢系对你嘅支持率有作用嘅话，咁其他候选人会唔会跟呢？即系你作为一个准立法会参选人，你会唔会早啲掟自己政纲出嚟呢？嗱，我就好知道好多人嘅政纲系咩呢，譬如民主党嘅候选人嘅政纲呢，就好可能 平反六四。 但系嗱啱啊，其实 我要真普选 点咧，你就系攞翻你之前嗰啲政纲，有啲咩未做到、未实现到，吸翻落而家嗰度，再加啲近年即系选民留意嘅问题，就会摆落去。咁其实系一个好 cliche 嘅做法咯。但系反而王维基 original。完全重新寫過，起碼有啲嘢佢係唔會由抱琵琶半遮面。嗱，呢一樣嘢係我最欣賞佢嘅，因為佢講咗反對， 好似選特首咁樣。 Exactly， 佢反對最低工資，反對最高工時。 選特首都冇咁早咁齊啊，個政綱。 嗰啲嘢係好容易 佢一路俾佢 嘅。即係嗰啲嘢好容易俾人去抽稱翻嘅。佢而家有呢個自信心去攞呢啲佢真係腦裏邊諗緊嘅嘢，攞呢啲答案出嚟面對選民，而係證明佢呢個係一個有承擔嘅人咯。佢就唔似某啲候选人咁，呢一日个龙门就摆喺呢度，嗰日个龙门就摆喺呢度，永远个龙门日日唔捻同嘅，咁啊扑街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人普遍系对啲有承担嘅人系即系个支持系会高嘅。咁所以除咗王维基之外咧，值得讲嘅咧就系咪大家需要真系放弃一啲旧有选举方法，拎啲新嘅？ 我想讲埋功能组别添，真系惨。 讲两句啊！唔使你出边嘅，讲两句。我又冇见到院长。 吓、啊，点解要关佢事啊？ 跟住院长做节目咁啊，点解关佢事、啊？ 我反而觉得今年嗰个功能组别就即系定档好多咯，一对一，一对一，即系唔会好乱咯。除咗社福界之外， 超区咧，超区乱到扑街啊！但系 唔系，我想话可能连法律界哦，自动当选真系可耻。 系啊， 咁即系点啊？ 我哋都我都希望， 你觉得系佢咩？ 我哋成闹人 嘅，系咪希望有 佢可以自动当选咩？ 嗱，你今时今日都冇收到风，系边一位？系好奇喎。 咁阿爷要揾个人出嚟同你选，又好难咩？ 喂，咁你都早少少开工啦，系嘛？因为你譬如我今日就去咗一个功能组别嘅联嗰啲叫咩 ？Alliance 嗰啲即系发布会啦、新闻会啦，即系其实包括咗即系IT 啊、会计啊、法律啊、建筑。哎，我成日想唔知姚松炎嗰个系咩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愿景。界，跟住社福界同埋工程界咯， 眼都反白啊，大佬。 即系想做一个力量啦，第时将来，即系譬如佢哋真系攞到7-8票嘅话咧，其实佢系叻过 呢啲叫散人啊嘛。 咁同呢个 professional commons， 哦，瓜咗啦。其实呢、這个我觉得系呢个 pro common 嘅2.0啦。 哦，系佢 咁深嘅喎，呢啲烟烛咁深嘅， 进化咗嘅， 进化咗咯， 进化咗。 嗰啲都系嗰啲人啫嘛。 咁但系呢啲 alliance 系咪要 wall and block 噶？ 捆绑式系咪啊？ 系啊。 唔系， 如果唔系咁系一个乜嘢？ 佢按住一个， 即系 佢就好得意嘅， 另类 两类嘅。佢就如果系一啲即系 core values 啊，咩嗰啲普真普选啊，乜乜嗰啲咧，就系捆绑式嘅。 咁系咪反八三一咧？ 系， 一定系咯。 系，一定系。 哦，即系 嗰啲咪就系嗰啲大型嗰啲议题就一定有个共识咯。咁譬如你其他 会唔会有个类似饭盒会啊呢啲咁样嘅，即系。 咁你话咧自己做 alliance 就一定有啦。 譬如佢哋真系有机嘅，佢哋可能有7-8席嘅。 系，咁即系话所谓叫雷动计划嗰时谂嘅嘢，即系抢席，即系抢摊去35咧。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抢摊去到35咧系有可能嘅。 嗯， 我唔知直选就难啲。 唔系直选，即系加埋功能组别。 唔系，即系我话直选，我真系计唔到啊。反而功能组别就好似。都几稳当咁样咯。 如果功能组别有7席，你咪27-8咪搞掂咯。 你譬如 IT 咁啦， 今年咪多咗5000人嘅，冇。 你去估你去估究竟嗰啲人系咩人啊？ 而家建制嗰个出咗嚟未噶 ？I T 嗰个好似唔系好听到嘅。 会计出咗？ 唔系 I T 啊 ？I T 我唔知啊，一定有嘅，你放心啦。 O K， I Pro A 大佬唔系咁多会员，咁多大佬八蚊俾你入股，你唔出嚟， 犀利啊嘛，传得好犀利。 实揾人出嚟斗啦。不过唔系我去听佢讲就因为嗰啲人。I T 其實都幾旺嘅，只不過佢係貪 I Pro A 嗰個入會費平，所以就用嗰個途徑 經過 I Pro A 入會， 係啦，登記做 選民。哦，咁樣 前線啊，我唔係講科技人員， 前 唔係前 X 線係啦，咁佢哋咧嗰陣時佢哋 promote 噶嘛 ，I Pro A 話呢個最正噶嘛， 係啊係啊，百蚊啊嘛入會喎， 呢樣嘢 所以多咗5000人咯。 I Pro A 唯一一樣嘢，我覺得係真 係 有。 唔係佢話個 requirement 就係你對住電腦做嘢啊嘛，係 咯， 就得噶啦。 喂，咁熱狗紅蛋又一竇一竇，點解唔對電腦打飛機啦？ 嗱，跟住會計就都應該幾穩咯，法律界 OK 咯。咁建築測量真係唔知啦嗰個，但係都因為其實最慘咧嗰個。里面呢测量嗰个呢系 CY 个老本行㗎嘛。而佢里面嘅 proportion 亦都系最大囉，测量。 睇到利益啦。 所以真系问问地啦，社福界应该 OK 嘅。工程界就就麻麻地。 喂，但系社福嗰度阿 Ken 而家系咪真系会咩啫？ 唉，呢个问题都未讲。 有冇嘢去透露啊？最尾 咪前唔得。 咪前得。好，咪后得。 咪后都唔得㗎。阿 Ken 我冇讲。冇讲。 你等下个礼拜搵唔得刘兄上嚟。 哦 ，over one 啊， 咁 over one 啊，唔阻住下一场啦吓，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吓，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